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04:35，12月20号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哎呀，这个歌声美妙到让你的脑子里哈、已经想到的是那种不是寒冷的季节， 对对对， 而是那种啊，就像我说金秋九月啊，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时刻哈。 是因为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不允许我今天不放这首歌、这首歌真是美妙之极，配上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很好，就是从周六开始就特别好，哎呀，让大家过了一个特别特别舒服的一个周末。 好的，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同时呢2021年最后的11天也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大家要好好的啊一起来。说实话，从明天开始啊就进入到冬至了、冬天就过了一半了， 是是、 所以可能我们明天开始就进入到了一个盘点的阶段了、就像是你知道了行程啊、你要出发的时间啊、班次，准备要收拾行李了，哪些东西要带到2022年，哪些东西呢实在是哎呀没有必要再跟着你继续同行了哈。 是， 我的第一首歌带来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啊，奖励那些认真生活、对待自己的工作、对待周遭的人都真诚、炽热的人们啊，你值得配拥有一朵 小红花。 不管周遭发生什么，请你一直做一个善良的人。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奖励你有勇气主动来和我说话。不共戴天的冰水啊，义无反顾的烈酒啊，多么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了它。 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心田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还愿意送我回家。科罗拉多的风雪呀，喜马拉雅的骤雨呀，只要你相信我，闭上眼就能到达。 春花，胡海泉，送你一朵小红花。 嗯， 对，新的一周开始了，你要带着这朵小红花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来为2021收尾。 对，最近我学会了让他一让他三句半，你知道就没有第四句。 对，这是很重要的，被别人肯定哈，也以及你的 所有的想法，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对方是接纳的啊，并没有排斥的。当然，能够形成一种互动，大家在这个言语当中彼此传递更多的积极向上的东西哈，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也正是晚间节目两个小时要陪伴大家，想带给各位的。打开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火速看到我们的众多听友们。 哎呦，都来了哈！ 哎呀，不仅来了，那后面全带着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 今天来的还不少呢。 对，目前我看到的，就是首先入场的就很像是为男左女右来维护场子气氛组的听友，几乎没有不带杠的啊， 真棒， 全部都带杠了啊！自从我们说过明年7月16号。如果我们有这个见面会的话，一定会优先在聊天室在粉丝榜排行当中至少是一道杠起步的听友。那其实这个具备一道杠呢也并不难，只要你每天晚上来打个卡，say 个 hello 啊，哪怕说今天太忙了我在听晚安，其实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分值。渐渐的哈，你看我从1月11号到现在我都已经是五道杠了， 哇！ 对，我你看，我就是每天晚上来做节目嘛，对吧？然后我距离这个六道杠还差620分，就是我距离小撒妞妞、七仔的七宝、王小博、随遇而安、小圆儿、小宋、小 A、小贵、小圆、 哎、 小五， 那么多 小， 小 汉、小四、小思、小笑、小哥、小叶，哎，这么多六道杠的。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六道杠的朋友了，小薇、小春、小3017， 这真不得了、啊！ 哎，真的这么多听友了，棒棒的哈！到时候呢，我们会从粉丝榜的听友当中选择，谢谢你们平常的支持啊！如果我们有见面会的话呢，一定会优先大家的，但并不是说你的位置比较高，你坐的就离我们比较近，这个不一定的哈。到时候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也将在明年啊，根据这个疫情管控啊，这个防控的要求来决定啊，我们是要一个什么局面的见面会啊。 对， 最次我们也有一个直播，就是那种露脸的直播。话说这个露脸的直播哈，有一位听友他挺厉害的，他应该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忠实听众。因为啊，这上周六是旁边春晓他们台交通广播的28岁生日 哦，怎么样？ 金豆豆去了， 嘿， 也跟我一样去道喜去了。他说一朵小红花，上周六我看到韩丽了，哎呦，你出现在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哇，一身红衣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好温暖啊。 上周六你去串台去了没？ 同时你也看到了100斤的我吧， 啊！ 我跟你讲，我后来看到那个照片以后哈，我深深的觉得，原来年龄真的，你要相信45岁，它真的是一个坎。 那你们以为他在自夸，以为在凡尔赛什么100斤的我，他其实是嫌自己胖了，知道吗？他从来没有100斤过，他之前引以为豪的是80多斤、90多斤。 不仅胖了，而且就是脸太圆了、啊、 是， 就是圆到，因为这个上镜的比例是1:1.5啊，所以你看到的所有啊，你能够觉得哇好漂亮好帅的人，他其实真的有一个身体的还有一个形象的管理啊，非常棒。那我可能啊就要在运动这一块加强一下了，否则的话你们就将看到一个胖阿姨。 杰森马耶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得到我的消息了吗？ My breath's making all of the pressure go sky high. Do you ever wonder what happens to the words that we send? Do they bend or they break from the flight that they take and come back together again with a whole new meaning and a brand new sense, completely unrelated to the one I sent? Did you get my message? Ooh, or did you get my message?Past your phone and flown right out of the window. Oh well, how can I tell? Should I call the operator? Or maybe she know the info. Or with her own eyes, if my message you got was too much or a lot to reply. Well, I try this for a fact. Well, should you ever call back? I'd relax and be relieved of all my panic attacks.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when I left, well, I was trying to condense everything that I meant. Now the moment is past, not much sand in the glass, and I'm standing to lose my mind. Do you ever wonder what happens to the words that we send? Do they bend, do they break from the flight that they take and come back together again? With a whole new meaning to the matter of our love's defense, at least be sympathetic to the time I spend. Did you get my message? Did you get my message? Did you get my message? 来自杰森·马耶兹949梦归人，他没想到杰森·马耶兹还有这歌，这歌很没有什么不像他的嘛，对吧？他很多歌曲好像都是这样，而且你也能看出来，他里边还是保有着他小快嘴的那个感觉，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如果跟他最有名的那几首歌比起来，是有点不同的 啊。对 啊，你跟 Lucky 啊和 I'm Yours 比起来，确实不太像那种调调 啊。 就是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话，听他的声音在尾音的时候，有点像女生了，对吧？ 嗯， 你看那个啊那种，像 Bitches 那种哈。 他也有细腔细调的那一方面嘛。 反正也是很独特的哈，在音乐当中感受这个世界的多元啊，感受这个音乐世界的丰富。北京时间的晚上9:18，今天晚上呢还是和平常一样哈，在第二时段呢你将听到中东城区的叶谦的吉他， 对，来自中国北京东城区的。 对，同时呢也是哈，明年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00-11:00。所不同的是，我们增加了一位新的男左 哦， 对，不再是简单的飞行嘉宾哈， 哦，挑选出来一个， 对，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他还是一个双鱼男，就是本节目哈，就是不知道怎么的了，一条又一条的双鱼，哎，今天呢，还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需要他们三个双鱼的健康保洁图， 嗯， 然后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哈，其他的年轻组都很快的给了我，就唯独叶谦， 那么。 我在想，是不是年纪稍微偏长一点，就是看手机的频率确实是低很多。 对，我也不是时时老去看那手机的。 就是你基本的频率是什么？ 我基本频率 就响了你才看，对吗？ 我一小时之内能就是去一趟微信已经很不错了。我怕啊，这一小时我一去那微信就会被耽搁住，就有很多事儿啊。 哦，你是自己约束自己的？ 哎，对，人家问你这个问你那个，你就一下就你忽然发现半小时过去了。因为就是你在群里一交流啊什么的，就这个半小时就过去了。 我在想，你白天也不用看孩子啊， 那， 嗯， 我也不用看手机啊。 对呀，啊，怎么这个手机现代人不都基本上是你的外挂器官了吗，嗯？ 后来我看了看，我算有回德的，就是微信回德还算快，他是27，好像是2:27找的我，我回的时候是2:31，这也就耽误了三四分钟， 不可能， 好像是三四分钟的这个感觉。你看， 第一个回复我的是默默，基本上是秒回， 啊， 就是你跟他，因为已经到了下午的工作时间了，我基本上没有耽误你睡午觉。我说这老同志是在睡午觉吗？人家其他几个人哈，就啪啪都给我了啊， 哦， 所以我就想啊，就是为什么明年要增加一位新的男左呢？ 是， 我在这个申请理由上也写到了哈，毕竟节目进入第15年了，我们年纪也大了， 精神头不够了， 就很害怕我们呈现一种倦怠感，或者说一种苍老感啊，我们需要一些新鲜的活力的。给我们一些这档节目哈新鲜感。 小伙子肯定是过来能唱会跳的， 那必须 你们放心。 来，用李荣浩这首歌呢送给节目也送给大家，就是我们好好的好吗，好好的啊。 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买好多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天气预报午后还有雨，送雨伞楼下等你，说没干透的衣服别穿，喝水速度要再慢，嘘寒过温暖，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出给彼此那一些承诺，完成的差不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你留的灯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创作的，他讲到的我们好好的是说一个女孩在给她饭盒带好吃的的时候，特别在这个便签上写着我们好好的， 真应景，爱丽丝三二就在你说话的这个时间段，他就发出来九格的这么一个饭盒，里边有各种好吃的。 那叫饭盒吗？ 今天好像不是周四， 那不叫菜码。 但是呢，不是周四，他也勾起了我部分胃口。他说有阳光的冬天，生活依旧温暖炙热。 是的，而且明天就是冬至了啊！冬至是一个挺重要的节气，大家呢都有这种冬至要吃饺子的习俗，所以可能今天晚上哈就得盘算一下，明天我是中午安排一顿呢，还是晚上安排饺子呢？嗯，而且呢还有专家指出啊，明天吃鱼啊、吃汤圆呢、都有一些不同的寓意在其中。 哦，那么多吃。 对，我今天看到这个，就是专家的各种各样介绍以后，我说这天呢。这明天是过年吗？确实冬至啊有点像过年啊，就是冬至这个团圆是过年之前，可能我们就像那个热身一样了哈，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0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哎呀，这个时段终于把这个场开好了啊！不像是第一时段听完了一首歌之后，整个人懵了， 感觉要在去九月的路上， 对，被拉走了，情绪给带跑了啊！其实这也是音乐能够给人的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哈、啊。 对。 愿我们接下来叶谦东城区的叶谦弹的吉他也能够哈、啊、把你带到一个真的是记忆当中最美的时候。 哟，这就开始啊。 对， 好吧，来吧。 不管是最美的一处风景啊，还是最美的一个人身边，你所能够体会到的都是人间值得。嗯，走你。哎，你怎么现在毛病多了啊？你怎么拿起范儿了开始啊？ Reach for the sky, babe. Make it to heaven before your dreams grow old. Reach for the sky, babe. It's over your shoulder. Reach for your dawn on light. I don't believe a miracle, but I do believe in fate. And I do believe it's calling at your name. Don't depend on lucky breaks.It's lucky's on your side. It's just a joker playing in your games. You see the change is coming, but you look the other way. At this risk and helpless girl, that's where we're wrong. Reach for the sky, babeMake it to heaven before your dreams grow old. Don't tell me you're not satisfied. Don't tell me you're not way to find a reason for the rug upon your road. Educate your appetite with a capital A.Learn to let me help you share the load. But you keep me at your distance as the tears begin to show. So I really hope you make it, girl, before I go. Reach for the sky, babeMake it to heaven before your dream grow old. No one to blind, girl. It's over your shoulder. Reach for your own light. It's owed up to you. Yeah, it's owed up to you. Yeah, it's owed up to you. 又是一整个大哇塞、星期一就这么好的状态， 切歌大队的歌，其实我从上周到今天已经唱了3首了。 Cutting Crow 适合你，保持这个水准啊。 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时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是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 陈奕迅， 哎呦， 对， 好厉害的 ending 啊！ 对，这首歌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停顿啊，像一个留白一样。孤独患者，这几年病情有没有好转一点呢？和广播和那么多生活的有趣的事物和人物接触之后，是不是发现已经甩掉了孤独了？ 是，只要到点给我吃药，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刚刚的这首歌确实在聊天室中哈，我们得到的反馈也是掌声雷动哈，大家就是一股脑的，就是掌声啊，就是太棒了。 哎呦呵， 因为我相信哈，就是对于吉他的声音有迷恋的，或者是对于这种现场很真实的，对吧？ 是，原音效果。就是这种木质的，还有比如说钢琴配上木质吉他，然后或者你再来一把小提琴，这样就是不插电嘛。 嗯， 其实它有它特殊的魅力，这个当时真的，它永远都是质朴跟特殊的，只要你都弹到位就行。刚才那首歌叫做《触摸天空》啊，达到顶峰 ，reach the sky. Reach for the sky. Reach for the sky. 人类的梦想吗？ Reach for the sky. 刚刚在听的时候呢，我也在聊天室里哈，特别抛出了，确实，刚才燕先说他在我给他发信息之后两三分钟就跟我回复了。 是是。 哎呀，男人的记忆力啊！哎呀，男人的记忆力啊！以及男人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啊！啊，你不给他点图啊，他真的不知道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是你那个两点钟出点头的那个， 怎么了？ 这个我确实是不会看，所以我就不知道。但是你看， 你怎么会不会看？ 你 首先我先发微信没动静，我又拍一拍，这是不是现在正常人工作的流程？ 哎，对啊，你2:28拍了拍我，然后你又打了个那个视频电语音电话嘛？ 因为我的工作的另外一方同事也在催我，在要这个东西。 是，你看我立刻就回了。 你立什么课？首先你没有接我电话，对吧？ 啊，对。 然后我还想在午睡，我真的是你没发现我就是打了三四声我就给放掉了。 人家不方便。 我想在午睡吗？ 讨厌。 这个、2:30还没有醒吗？于是乎呢，我就看了一下，因为现在在这个大家语音电话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他现在增加了一个查看此人的最新动态，就是你在朋友圈发的最新的那条朋友圈的图像或者是文字，会在这个语音电话的屏幕上显现出来。我当时一看，我的妈呀啊，一张巨大无比的脸， 对， 所以我就截图了。我就有图有真相给他发过去了， 玉树临风、啊、 哎， 这种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脸， 因为我知道叶谦是一个你管他要照片、啊、他绝对不会说用了20分钟在那美颜的人 啊对， 所以这20分钟我觉得他就是没听见啊。于是乎我觉得我很礼貌的过了25分钟给你打个电话不过分吧，结果老先生真的没理我啊，其他的80后们啊都已经把这个很帅气的健康宝截图， 是是是是，2:00的时候、 啊、 我没在微信上，我确实不知道、啊、 对，这点上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也能体会到，可能是年龄段偏就是90后啊00后啊，的确看微信啊、或者说70岁以上的人，他们就是已经退休了、 嗯、全趴在微信上， 真的就拿手机真的当自己的生活的重大乐趣点，唯独就是他们这种我们叫75前的人、啊、 对，事儿多着呢，我那哪儿一天到晚看微信啊，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讲这么一件事情啊，可能你生活里的朋友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情况、 嗯、 那我觉得我的建议就是打电话啊， 对， 直接打电话， 对对对，打电话、 啊、 你看效果 事嘛， 效果立刻就出来了嘛，哪怕我不敢接但是我敢回啊。 When I'm awfully low, when the world is cold, I will feel a glow just thinking of you. And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My foolish heart. never, never change. Keep that breath this time. Won't you please arrange it for a 卡桑德拉·威尔森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今晚看起来的模样》，它都是来自那个另外一首啊，就是《你今晚看起来模样》。我知道也还有很多歌手他们用这个名字，但是这是卡桑德拉·威尔森的《你今晚看起来的模样》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对，这种夜晚的温柔的氛围哈，拉得满满的啊！一听到这首歌呢，其实人就自动的好像把很多提着那口气给松了下来， 对，松弛一下嘛。 对，就是没有必要再像白天时光里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的紧张啊，就是像我和叶谦的这种对话一样，他二十分钟没理我，我就开始催他了， 嗯， 对吧？ 你也真沉得住气， 二十分钟 也还是沉得住气的。 对，我觉得是礼貌性的嘛啊。对，其实大家在白天时光里一定可能会更频繁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在工作里啊，要和客户沟通啊，对吧？可能还要打很多电话呀，就是当你下了班以后呢，其实就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进度表上稍微的慢一下， 是 对吧？不用说，哎，我怎么给他聊天室里留言，他不给我加精， 这个以后啊，我给你调成那个特殊提醒， 不用不用， 有这种特殊提醒。 其实我生活里跟叶谦。 对，也 互动的非常之少， 他不多，所以我想不到他 想不到， 是， 对对对，我就不是说测试自己还在不在他的微信里面哈，就真的很少联系，包括我跟默默一样，但是默默真的，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就是属于互联网嘛， 随时看， 非常对，非常的忙节奏。大家呢就是也知道哈，明年呢我也说了，如果他要是经常有事情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有这个第三位男左要登场了。 这个也是我刚才跟韩丽说了，你我这工作性质，你说我戴着耳机，然后又把这个手机调成静音，因为我习惯于让他整天静音，是因为反正我晚上也要来直播间也是不允许，其实不允许带手机，也要静音的，所以就这样。 现在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嘛，所以我就会打开看一下大家目前在聊天室中的状况哈。谢谢你们啊，一直都会在这里啊，就像你们青春里爱过的周杰伦一样哈。有时候也会把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列为你们的青春符号之一啊，所以可能到了年底啊，可能到了一个新底底，也在盘点着哪些重要的东西，还有没有和我一起啊走向未来。谢谢周杰伦，他还在唱。 被俘虏所吸引，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失去你爱开始分明，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但各自不再象征和平，我终于被提醒，我这首卫士的是注意，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开始着笔，夜色不敢言，公园里张力的背影在漫天飞行，送你的白色玫瑰在春来的花季凋零，午夜在树枝上诡异的很安静，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像我能力日渐冰冷的回忆，走过的走过的生命啊，四周弥漫雾气，我在空旷的墓地，老去后还爱你，为你弹这首伴的夜曲，记得我死去的爱情， 是大字不坚挺，生活在这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透镜，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这么近的屋顶发现我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亲密的自信描绘后悔莫及的那爱情，这首恨的夜曲，记得我死去的爱情，哽咽风一样的声音，心事的很好听，手在键盘敲钢琴，我给的思念很伤心，你埋葬的地方只有你，为你弹奏这恨的夜曲，记得我死去的爱情， 前的冬天，周杰伦在他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啊，有了这样的一首他自己作词，啊，他自己作曲编曲，然后方文山填词的《夜曲》啊。这首歌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真的，当他一想起的那一瞬间，你发现好像整个人的那种活力感又回来了。 是 啊，刚刚在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说这是他们小学的时候听的歌曲。 对。 这是我当年做《彩铃乐翻天》的时候啊，我们还刚刚相识没多久的时候。 现在这个孩子们的记忆是，就是这种感觉，我是非常理解的。就像咱们小时候其实没什么可听的嘛，咱们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大范围的这个流行歌曲充斥在咱们的耳边， 嗯， 所以咱们小时候就是，比如说黑猫警长啦，什么小燕子啦，那个回家那个什么找妈妈了之类的，这种儿童歌曲是充斥着耳朵的，所以我也知道他们听到周杰伦、周董的这歌，就像我们听到儿歌一样，是这种感觉。 是的，因为职业的关系哈，所以我挺幸运的，本来是70后，但是还和80后们一起赶上了周杰伦这一波， 是， 所以我的世界里也是不能少的周杰伦啊， 很甜，微甜那歌哈，这是谁说的？是喜欢自由说的，嗯， 好的。时间到了晚上的9:54啊，明天是冬至，特别要提醒各位小伙伴们，冬至呢就意味着一年当中啊，黑夜最长， 是 白天最短。 这就是那天我跟孩子们说的，我说有盼头，有的是可以盼的事情，就比如说到了冬至过后，你们就会发现白天就长了。你来爸爸来接你下学的时候，来接你放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天越来越亮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冬至大如年啊，人间小团圆。 行， 刚才有南方的朋友也说了，对，我们南方是吃汤圆的，对，因为南方它没有那么冷嘛， 嗯， 所以它不像我们北方啊，就一定要包饺子啊，热气腾腾的，所以他们会吃汤圆。总而言之呢，明天啊一定要好好的安排。我建议啊，这个在控制饮食的朋友呢，在中午时光里啊，可以跟同事们一起完成这个冬至的时令的食物， 你们就找饺子吃去吧。 哎，如果说到回家的话，晚上呢也是尽量的，就是哎没办法破例嘛，我觉得也可以破例，对吧？不用说每时每刻都就是让自己在这种控制饮食当中变得不快乐了啊，一定还是在心情愉悦的前提下啊，去完成这个身体的控制，好吧？这个自律， 你看，真是你叫韩立这个群类的人来说，都是我都100斤了，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我的前提是我曾经104斤了。 哦，你是你突破过， 降到了100斤， 是你突破过这个，我知道。 对，就是活久见嘛啊，就是中年发福这件事情，好像挺难逃过的哈。刚刚也有小伙伴，哎呀，真的是给他闲的啊，他去翻视频去了，翻那个星期六的视频了，我都没有再敢看过。好吧，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啊。大家记得，我们是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声音啊还能够让你满意，我就觉得挺欣慰了。 对， 好吧，我们第30段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0号周一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是的，第三时段是大家都了解和熟悉并且等待的， 对， 暖文章和冷笑话， 老环节， 改吧， 老环节，老生常谈，有老韩美啊，别说人韩美，不能管人叫老韩，现在还叫小韩啊，小韩美。小韩同学呢，那天呢，就是突然发现啊，自己啊，这个不但胖啊，他还黑，你说这变成黑胖黑胖，这多难受，你知道吧？他就问他那个，他就问他那个美容医师去了啊，他找他的美容医师，私人的，你看看人家啊，私人的，他到了那个医生那儿啊，他说哟，这个医师，您看您这。好家伙，哎呦，这个怎么没拉窗帘啊？这那个医师啊，你看我这皮肤那么黑哈，然后呢，现在这天呢，太阳又那么大，这是不是会把我晒得更黑呢？你说有啥办法可以，就是把我这个弄美白一些呢？啊，这个医生呢，扭头呢，茫然的看了看，然后默默的打开了门。哎呦！这个韩美啊立刻就恍然大悟，他说，哎呀，您这境界高了，您是不是说要打开心扉，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个医师转过头说一句，原来你在这儿啊，不打开门还真看不到你。 J'ai dû faire demi-tour, longer la rivière sans retour. J'ai dû faire de mon mieux. Tu ne m'as jamais prise au sérieux. Pourtant, jamais, au grand jamais.Zéro. Longer les méduses en radeau. Réécrire notre histoire. Refaire le grand jeu des grands soirs. Pourtant jamais, au grand jamais. 黑呀、啊，黑啊、嗯，那个韩立直的夏天黑啊，韩美是冬夏都黑。这首歌来自 Karen Ann， 嗯，法语歌曲。哎呀，其实我发现法语这个发音它还是很智慧的，很简洁的，因为这个用英语拼的 A I L L E U R S， 你会发成埃里尔舍，埃里尔舍，但是呢，你看人家法语直接就啊呀就行了，那这么一说就行。好了，该含力了。 好的，嗯，请你出去休息一会儿好吗？因为今天是女导播啊、也建议她放松一下， 别去打扰人家了 吧。马上呢，主要是你别打扰我的暖文章。 我怕你，我怕你姐待会儿 不， 待会儿堵门我。 不， 跟我算账。 正好也、 啊、我躲在这直播间里好点。 啊、好，我马上要进行今天晚上暖文章了，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我也希望自己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空间啊，就很安静，好吧？就是所以你自便啊，多休息好吗？马上进入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时光。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别把自己的脚伸进别人的鞋里。俗话说得好，别把自己的脚伸进别人的鞋里，确实如此。环境不同，难以感同身受，经历不同，很难完全理解。不用自己的标准评论他人的生活，不评价他人的言行，是一种教养。有这样一则故事，两个人来到一块田地旁，看到一位老农正从很远的河里挑水来灌溉，而附近就有几口水井。一个人说，真是愚蠢啊，明明有更省力的方法却不用。这时老农过来坐在田边休息，对他们说，别看我现在累，若是把井水用完了，等旱季来了，庄稼可就遭殃了。两人听后很是佩服老农的远见，同时也对自己的话惭愧不已。天地广阔无限，一个人能看到的、知道的始终是有限的。若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定义他人的言行，很可能只会体现出自己的浅薄。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评价他人，不妄议言行，时刻反省自己，便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人生之路也会越走越顺。不指责别人的过失是一种格局。真正有格局的人明白事物背后的本质，洞悉事态发展的规律，所以不会把过错归于别人，更不会随便指责他人。有一位将军在带兵打仗时，发现自己的马极容易受到惊吓，好几次险些摔下来。回到营地，众人纷纷怪罪这个马夫失职。将军沉思片刻，对马夫说，我不追究你，只是为何我的马这么容易受到惊吓呢？马夫回想片刻说，马是按照往常的饲料喂养的，但是昨天的饮水是从当地的井中取的。将军听后命人取来水，发现原来是敌军在井中投了毒，幸好发现及时，才没有酿成大错。对错只是表面的现象，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是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心胸宽广的人时常宽恕别人，德行高尚的人总是看得长远。有远见的人不用自己的认知去指责别人的过失，如此才能回归事物本身，从而解决问题。 不干涉他人的决策是一种智慧。人和人相处最忌讳的就是不知边界，用自己的经验干涉他人的决策，最终不仅不欢而散，还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朋友间再熟，分寸感不可失，自以为熟，结果却生隔阂。人和人之间立场不同，选择就会不同，越是相熟的人就越容易忘记分寸。人生在世，无论是至亲还是朋友，学会尊重不同，说话注意分寸，做事留有余地，相处不越边界。一位哲人说过，人生这场旅行，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同一个地方。人生这场答卷，每个人拿到的题目都不同，不需要用自己的标准去批改别人的答案。人生在世，不轻易评价，不随意指责，不过度干涉，忠于本心，反省自己，如此才能活得洒脱、惬意、自在、顺意。余生，愿我们穿好自己的鞋，走好自己的路，看风景旖旎，历人间百态。我亲爱的男左女右们，愿你能够自在地在你的生活里不干涉他人。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地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有时候觉得我们很不一样，你能看见 最远的地方，这是本周我们的第一篇暖文章啊、送给大家，也送给我和叶谦啊、我们一起共勉。 嗯， 就是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好好的在你的生活里啊追求你想要的，没有必要呢一定要去啊去评论别人的生活，去用别人的价值观啊别人的发生的种种来跟自己现在的一些生活比照，然后从而带来一些情绪的波动，甚至怀疑人生啊。 你这哎神书化了，开始 怀对啊。其实我现在想啊，当我们40多岁的时候听这篇文章，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渐渐做得挺好了，但是在我们20多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欠欠的啊给别人提一些意见呐、然后不懂别人在经历什么就去指手画脚啊，都会有过这样的情况。 有的人呢就是活到你这岁数呢，他知道了，他意识到了，他知道收敛，或者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人其实他一直没有这个认知，他还会去他活到老，他只活到老，他就是比手画脚到老。 那我们 有很多这样的人， 管不了那么多了哈， 是 就是听者有份啊，咱们听到的咱们看到了，那咱就对自己讲啊，这个边界感很重要。 是啊， 就是不管朋友之间到一个多么熟的状态里啊，就为什么人家说好的恋人往往就是他们之间更像是朋友， 嗯， 对吧？你不会要求你的朋友这样或那样，比如说叶谦20多分钟没理我， 嗯， 对吧？我不可能说拿起电话来就把他痛批一顿，但如果你的男友啊，就是20多分钟都不理你啊，电话不接，你肯定就炸锅了，对吧？你就怀疑他在干什么啊？ 你 请问你在干什么？ 不 接电话， 老这么逼着问自己的另一半，对吧？他虽然他没理你，他20分钟他也没理我呀，对吧？你得这么想就行了哈。 这个呢，属于女人在感情的世界里哈，就有时候绕不出来那个劲儿啊，就一定会往坏处想。这个可能也要经历时间，经历更多的信任。当然，其实信任它是个双刃剑。 是， 当你完全信任一个人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收获一个一生当中哈、就像亲人一样你值得托付的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狠狠地给你上了一课，对吧？ 把你伤了呗， 就是信任就是双刃剑、 嗯、 所以你在选择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等于承担着风险，当然义无反顾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 嗯、 你知道你在追求什么，那所有的追求它都会有相应的代价。这番话啊我们也赠予彼此。2021年就剩下最后的11天了。 嗯， 开心的是，下一班列车，我们还能继续前行。 是啊，生老病死就不用说了，还有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怨只剩、为人间八苦。 怎么 八苦？ 暖文章你要来一篇吗？ 不不不，我这叫我就不越界侵权了吧？我也不穿你的鞋，我那大脚也伸不进您的鞋。 is right. To everything all their beauty lies. See it shining deep inside. Beauty in your eyes. 这首歌来自 Deep Forest， 幽深的森林。这歌的名字叫做 Beauty in Your Eyes， 是世界音乐，没错。韩立上来就说：“哎呦呵，小电音玩着玩着变成世界音乐了。”嗯， 对、啊， 对，没错，世界音乐啊。 对啊，世界音乐，然后就会想起就是当年啊，真的对于我而言，最早接触这个世界音乐的感觉就是 IGMA。 嗯。一个嘛，也是也是， 当时就想，我的天哪，这是什么？ 对，啊 呀，对，哎，真的，家里面就一直在循环， 是， 就觉得它确实打开了我的听觉世界的一个新的窗户、啊， 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对，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真的，这个世界太好了啊。它有那么多可以让你得到新鲜感，而且有那么多有才华的人啊，带给你这些东西，这都是一些美妙的东西。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接受美妙的同时，一定也会接受很多你不愿意接受，但是也一定要承认的这个世界不完美的地方。 有这个阳光灿烂，就有那个阴凉阴暗的地方，这是肯定的、啊、 对，就包括我们节目也是一样哈，它不可能每一期都带给你极其满分的状态，但是呢，它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它一直都在啊，它就是告诉你今天不行，你看看我明天行不行， 嗯， 你后天再来看看我怎么样啊。今天晚上我加了一个朋友，一个就是给他反手一个经，他肯定都有点晕啊。这位朋友叫做半个红娘，他来了以后就是简简单单留下四个字，人还挺多。 什么味儿你这都、 哎、人还挺多， 哎呦、 啊、就是 您来了、 哎、我觉得就是也很有趣嘛，他来了以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但是愿意留下一个自己来过的痕迹，而同时呢也加了加精，以后就会给他加分嘛， 是， 我觉得很好啊。无论你想表达什么，你第一感受有什么你就写什么，对吧？ 是， 就我就反手一个加精啊，你慢慢就发现，我的天哪，这里面好奇怪呀、啊、好吧，我们转个身，第四时段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再见喽。 FM974 就是喜欢听啊。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 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九七四，玩具反斗城满一版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工作男，工作男在， 在呢。 对，然后泉州女也在，泉州女， 在呢。 她原来是泉州女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个周六周日可以休息了啊。 你能说全天吗？ 全职女，然后工作男、全职女都在这里。 对，这个我们相伴了14年之久哈。明年呢，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当然，其实这是从今年才开始的哈，大家呢也慢慢的适应了。还有就是我们的互动平台，从今年开始呢也是变到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对， 如果你还没有搬家到这里的话呢，也拜托你啊，为了你喜欢的广播，为了你喜欢的节目，能够为他的 KPI 做一点小贡献的话，就到我们的听听 FM， 不仅可以这个听直播，还可以听回放，还可以参与聊天室的互动，还可以抢红包，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哎，真是，我其实我都抢着过，嗯， 你肯定没少 抢 吧？ 抢着过，应该是6分呀、啊，还是多少1.6毛，我忘了，嗯。 这个就是一种乐趣啊，就像你在班级群里啊，或者是大家很几个好哥们儿的群里哈，今天有喜事儿了啊，大家一起沾沾喜气，哎，你发个5块钱的红包， 对， 然后大家纷纷的抢一下哈，哎，就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因为这样的事情在生活里是不常发生的。 是，你记得前些年就好像是4-5年前吧，就新出来一个春节。就是当天晚上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大家都在抢红包，就抢各种就是平台上的红包， 嗯， 那个游戏我一直没太能理解， 就是好多人就是手舞足蹈，弄好几台那个手机在那儿，因为我不太会玩、嗯、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哦、肯定是有利可图啊，或者是肯定是这乐趣多多啊，才会把这个看晚会的时间都用在这个上面了，哇就全都在那儿摇。 咱俩在这点上差不多啊、 嗯、 就属于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啊、肯定败下阵来啊，就压根儿就不用去染指，也知道自己啥也抢不到啊，就不去凑着那个热闹。但是呢我也能够理解大家觉得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哈，或者是喜欢一档节目，哎，如果今天我的运气从这里，哎，就像一个暗示一样，命运给你的暗示一样，哎，你看这么多人就只有你中了。就像我常说以前啊，我也曾经啊，虽然情场失意啊，但是在这个很多抽奖当中啊，频频的获奖啊，就尤其以前有联欢晚会的时候，对吧？ 对， 就是我垫底儿就是二等奖， 均衡， 我跟你讲、啊、 哎，宇宙都有那个均衡等量， 电视机我就抽过好几台，是不是听上去挺吓人的？ 这东西现在也 好汉不提当年勇， 也不是，哎，也不是很普遍了，电视机现在。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直到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 得披了面子浪漫漫 Watch the sunrise from a tropic high Just remember darling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ntioch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Just remember when I dream of you You belong to me I'd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In blue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The jungle and is wet with rain. Just remember till you're home again, you belong to me. 场景感， 很有浪漫主题，是其实是来自鲍勃迪伦的一首老歌，叫做《你属于我》，You belong to me。后面有一个这个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就徒增浪漫感，又使这个歌就更上一层楼。 这首歌的那个旋律很让我想起任贤齐有一首歌，就是《我是一只鱼》。 对，滴答答滴滴 答答，可不可以 不 像 你？对， 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他是可能是向这首歌致敬的， 对对对对， 因为这首歌很老了。在这个鱼那首歌是其实是90年代的，而这首歌其实它是70年代的啊。 嗯，但是有好的东西，它确实让人产生一种共鸣感啊。 对， 22:42了。刚刚也有一些朋友哈，就是在很着急的问我们，哎，12月31号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安排呢？12月31号今年是刚好星期五，所以叶谦他出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四啊。这样说来呢，星期五他是不会来的。 是， 对于我而言呢，我也希望最后一天啊，用一种和大家一样放假的方式，因为年假今年很多人都没有休完。 嗯， 好消息是年假可以顺应到。好像明年初啊，于是我可能会在31号那天录播待定啊，所以大家呢安排好自己的31号跨年的活动啊，不用完全想着听我们，因为我们的节目反正也能听回放嘛，对吧？ 记得一辈子，我等候来你，不是不坚持。爱情本来就一往无一失，泪水离开了你的手指，那不如让它留在这心中。 实，情比所能掩饰，让我们像当时拥抱最后一次，最幸福的事，吹蜡烛是你曾为我许愿的手势，为挚爱的人forever, and a promise to be near each time you call, and the only heart I own for you and you alone, that's all, that's all. I can only give you country walks in the springtime, and a hand to hold when leaves begin to fall, and a love whose burning light will warm the winter's night. That's all. If you're wondering what I'm asking in return me. You'll be glad to know that my demands are small. Say it's me that you'll adore for now and evermore. That's all. That's all. That's all， 今天呢就是这样了，所以我把这个 That's all 送给大家，这什么意思？就是 这个安定感好强的歌， 对，就是今天的所有送给大家 That's all， That's all， That's all for today。 对，就很像是去看了一场演出到最后一首曲目了， 对， 对吧，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该出去打车打车啊，该这个早点回家的就早点回家，其实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接下来了啊，所以这首歌它就浓浓的这种告别感， 对， 就吧， 对， 我们要告别 一个仪式嘛，今天每一天都要过得，不是说那种就是很装的那种仪式感，但是你在自己心里要默默的跟自己说，又过了充实的或者是有意义的一天，或者是快乐的一天，或者是怎样怎样的一天，你都要跟自己说一句，这样会更好一些， 不用那么刻意的去告诫自己怎样，而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刻，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文章，你要有一个复盘啊，你对你今天发生的一切脑子里过一下， 嗯，还有复盘， 对吧，对，你自己跟自己过一下，对吧，我今天哎有哪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干的还是挺漂亮的啊， 嗯， 有哪些时候我做的其实有一点小遗憾，其实这样的话呢，你就慢慢的跟自己讲，我是在成长，对吧，成长就意味着你找到自己的漏洞啊，不足，然后告诫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啊， 是 快乐与不快乐啊，给自己一个小小的评估。22:53，全新的一天就在一个小时之后了，而明天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24节气中的第22个节气了，冬至， 冬至，吃饺子的日子到了， 所以答应我各位男左女右们，当明天晚上我们再次回到直播间的时候，请大家都吃了饺子啊，感受到了最短的白天， 却拥有了最多的快乐，而夜晚是最漫长的。我们将会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再次回来，好吗？晚安。 晚安。 却又吹得让他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曾淡漠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陈伟霆、袁娅维。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High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越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情空心花怒放表白。将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举起来。 Together for the shadow， 站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the shadow。